第56篇，为天主示赖。达卫金诗交以乐观，作于裴类舍特人在加特捉住他时。调记：远方无声歌。天主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要谋害我，时时处处有人攻击我，有人欺压我。我的仇敌终日谋害我，攻击我的人实在众多。至高者，恐慌侵袭我的时日，我只有全心仰赖你。我全心依赖天主，并歌颂他的许诺。我绝不怕血肉的人对我要做什么。他们终日破坏我的生活，千方百计地想加害于我。他们群心埋伏，窥伺我的行径。他们等待时机，谋图我的性命。天主，求你审判他们的罪行，求你在圣怒中将一名米平。我多次流离失所，你都知悉。我的眼泪聚在你的皮囊里，岂不是也写在你的书卷内？我几时呼号你，我的仇敌便退却。从此我也全知道，天主常扶助我。我全心依赖天主，歌颂他的许诺，绝不怕脆弱的人对我要做什么。天主，我必遵守向你所许的愿，我必要向你偿还感恩的祭献。因为你救我脱离死亡，使我的脚免于跌扑，使我能在活人的光明中，在天主面前行走。